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上周我分享了维路同学的练习手记第一集，主要是专栏第一到五期的练习 sample。 在我们给维路同学点赞的同时呢，我更希望你可以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信息，帮你完成练习。当然，如果专栏或练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我也建议你把学习和实践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，同样分享给其他同学，因为不一样的视角可以会给你带来新的思考。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，看看维路同学练习手记第二集都分享。